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大发对抗狂政。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不久前，南朝鲜唯统一部长官洪永标在京畿道蒲州市举行的所谓625战时被北方绑架者纪念馆动工仪式上胡说什么战时被北方绑架者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人道与天伦问题，要整理五年来所收集的结果来尽快拟写好给北方绑架者真相报告，使之成为堂堂的历史记录。这是一个要更加疯狂地进行反北对抗活动的阴险企图的表现，是又一种不可容忍的严重的对北政治挑衅，是一种对投诚入北者的忍无可忍的侮辱。南朝鲜傀儡集团所说的战时被北方绑架者，都是曾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寻求真正的真理和真正人生的怀抱而自愿投靠北方的。绑架的主犯、蹂躏人权的元凶就是南朝鲜傀儡集团。朴槿惠逆贼公然绑架12名女工等我国居民，一直把他们关押在与外部完全隔离的偏僻的地方，肆意干出反人道野蛮行为。这种绑架行为的凶恶主犯却大谈什么人道天伦等，还竟然提到什么战时被北方绑架着问题，这是无耻之尤。对于朴槿惠集团凭空捏造出战时被北方绑架着问题，疯狂进行反北阴谋骚动的穷凶极恶的挑衅行为，全体同胞绝对不会予以容忍。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中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大发对抗狂政。